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我饮茶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为什么说樊哙去平定卢绾会是一场浩劫呢？原来啊，樊哙带兵出发以后，刘邦手下的一个亲信侍卫，因为当年一点个人私怨，他记恨樊哙，又见病重期间的刘邦对戚继很是怜爱，对吕后大为反感，甚至一见到吕后和太子就会发起无名火来，深恶痛绝的态度很是明显。于是这个侍卫就趁机进谗言，说吕后和樊哙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勾搭在一起，准备等陛下您死了之后啊，谋权夺位，让刘氏天下变成吕氏天下。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刘邦听了之后是大吃了一惊啊，他心里边感叹，看来这年头除了自己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了。于是他马上把陈平和周勃两大心腹叫来，让他们两个马上去把樊哙的人头提来见他。当时刘邦吩咐的还有板有眼，陈平负责捉拿樊哙，周勃去负责平定卢绾之乱。陈平和周勃哪里料到刘邦突然要杀他的连襟，这已经非同小可。但刘邦此时已经是难得糊涂了，知道再劝也没有用。于是他们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决定把刘邦的砍人头先变成抓住人再说，至于其他的，那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而事实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私自变通，才最终保住了樊哙的性命。因为刘邦不久就撒手西归了。在第一次废立太子的时候，刘邦面对大臣们众志成城的反对，最终不得不放下皇帝至高无上的架子，坚持最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周昌的笑语当中顺水推舟地宣告废立太子一事暂告一段落。但此时因为箭伤复发而感到来日无多的刘邦，看着整天梨花带雨的戚姬戚美人衣不解带地守在自己身边，他的心里边也不好受。他知道凭着吕后的心狠手辣，一旦他撒手而去，吕后仗着皇后和新皇帝妈妈的双重身份，戚姬就会如同一只蚂蚁一般任他蹂躏。迫不得已之下，他决定再次更换太子，以确保他最爱的女人戚姬在他死后不受伤害。于是顺应形势的需要， 第二次罢免太子大会马上举行了。会议主持人是刘邦，他是带病开会，那敬业精神堪称典范。参会人员都是朝中重臣，大抵是封王封侯的重量级人物。特邀嘉宾是张良，也难得张良这一次还愿意出山。不允许参会的那就是吕后。会议一开始，刘邦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把会议的中心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废立太子。刘邦是这么阐述他废立太子理由的：太子刘盈生性柔弱，哪里有一国之君的阳刚之气，朕决定把太子改换成如意，各位意下如何？众人又都发言了，陛下万万不可废掉太子。随后大臣们的发言跟第一次废立太子的发言几乎一样，什么废长立幼乃是取乱之道，什么刘盈心慈仁厚将来是个明君，什么大秦王朝就是前车之鉴。总之啊，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坚决反对废立太子。对于群臣的一致反对，刘邦在会前就有了充分的估计，所以与会时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张良给请来了。他想利用张良在朝中的威信来助他一臂之力。可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当刘邦向张良投去询问的眼神时，张良居然也反对废立太子的事儿，这差点没气得刘邦吐血。即使是这样，刘邦还是不想让他的女人失望，他一口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要废掉太子。众臣们眼看他们的建议刘邦竟然熟视无睹，他们自然也不会轻易妥协了。那朋友们听到这儿啊，定然会以为将会演变成一场新版的刘邦舌战群儒的故事来。但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一幕推迟到几百年后的三国时期才上演，这个人就是太子太傅叔孙通。叔孙通虽然是满腹经纶，但是和周昌一样也不善言辞，因此会议开始之后他没说一句话。但此时眼看刘邦是软的不吃，干脆就来硬的了，他唰的一下拔出宝剑，顿时间是剑光闪闪，寒气逼人。就在群臣吃惊的时候，叔孙通并没有把刀剑架在刘邦的脖子上，而是不紧不慢地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如果陛下非要改立太子，臣与其看到我大好江山不久就动乱而败亡，不如臣这就先去一步吧。废立太子一事眼看就要闹出人命来了，刘邦没辙了，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孤掌难鸣这句话的含义，于是他最终只好妥协了。罢了罢了，废立太子之事就此作罢。刘邦第二次废立太子的事儿就这么草草收场了，结果是刘邦和戚姬再度失败，而这也是戚姬最后一次反击吕后的机会。从这以后，戚姬只能希望刘邦能长生不老，永远也不要死去，否则呀，戚姬根本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善解人意的刘邦自然察觉到了戚姬的忧郁，于是在一天， 他看着一直陪在自己身边而眼睛哭肿的像水蜜桃似的七姬，他有感而发，吟出了千古佳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与何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角尚安所失。当年项羽被困垓下，吟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的爱妾虞姬听后跟他对了一首：汉军一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一骑尽，贱妾何聊生。对晚，虞姬来了个一箭穿喉。可以说虞姬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证明他忠贞勇敢的同时，也使他避免了随着项羽失败以后落入敌手可能会出现的惨剧。而此时已明明知道前途凶险的戚姬，并没有像虞姬一样在刘邦面前来个大殉情，成就一个烈女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戚姬被吕后折腾得不成人样子的事件，让他受尽了活罪才明明白白的死去，这是后话了。刘邦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可是此时他已对吕后以及吕氏家族的强大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此时担心的不仅仅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的问题，还担心一个问题：他死了之后，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能不能保得住？吕后自从诛杀韩信又杀彭越之后，刘邦对这个多年来的结发妻子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心狠手辣，这是刘邦对吕后的最终评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他死之后吕后将是对大汉江山威胁最大的人。太子刘盈不但懦弱，而且尚在年少，他继位以后吕后独揽大权局面也是必然的。也正是这样，病危中的刘邦对吕后极为反感，甚至一见到吕后他就会怒气冲天。当然了，吕后虽然在某些方面心狠手辣，但也并非一点情义都没有。为了医好刘邦的病，他花重金请来了南山的一个神医。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晚年中风的时候，神医华佗曾专门来医治他，并且大胆地提出了劈开头颅来治病的超级想法。应该说这样的想法还是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但问题是当时处于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赤裸裸的大胆的方式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因此这样的后果导致曹操误认为神医华佗想谋害他。曹操那是什么人物啊？想谋杀他，你自己先拿命来吧。曹操一声令下，一代神医就升天成神去了。而这个南山的华太监，单听他说话的口气，只怕医术比华佗还高呢。他见了刘邦是这么说的：只要陛下还没有咽气儿，我就可以治好你的病。如果这个华太监真能把已经病入膏肓的刘邦治好，那么中国古代最牛的神医帽子就该从华佗头上取下来戴在他头上， 可惜的是，刘邦并没有给这个华太贤表现的机会。刘邦拒绝接受华太贤的治疗，也许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不想再欠吕后的人情。刘邦非但不想接受吕后的人情，而且还在病榻当中想出了两个制服吕后的绝招。他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这两招能够确保大汉江山在自己的儿孙手上世代传接下去。第一招是饮血酒。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刘邦行军打仗的本事不怎么样，但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会拉拢人，而他拉拢人心的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拜把子。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有利用的价值，或者说有挖掘的潜力，他就会主动和人拜把子，结为异姓兄弟，以后就是靠着这层兄弟情谊闯天下。当初项羽就是这样上了刘邦的贼船的，他和刘邦那一拜，就把天下这大好江山败给了别人。而在这个关键时候，刘邦只好又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只是稍稍地改了一下，把拜把子改成了饮血酒。他把朝中重臣召进宫来，然后叫人杀了一匹大白马，再把马血混合成血酒摆在了众人面前。刘邦端起杯来郑重宣誓，从今而后，非刘氏而亡，非有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说着也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应，答不答应，总之他发挥先下手为强的流氓作风，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血酒再说。这一幕有点像当年他逼着项羽跟他结拜一样，他比项羽大十多岁，产生结拜的想法之后，是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先跪下去再说。这使得项羽最终也不得不弯下他宝贵的膝盖。刘邦先饮了血酒之后，群臣们只好跟着宣誓，从今而后，非刘氏而亡，非有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说完也都饮下了血酒。看到这儿啊，一脸病态的刘邦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意。大伙喝了这杯血酒，就意味着要为这个誓言而为刘家朝廷尽忠职守一辈子。刘邦的第二招是重用两个人。陈平在楚汉之争中最后时刻起的作用那是巨大的，可以说他是刘邦能最终打败项羽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在大汉皇朝成立以后，他随着刘邦亲征讨伐匈奴，刘邦被围白登山的时候，他的妙手帮刘邦解了围，因此在刘邦心目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关键时刻刘邦自然不会忘了这个忠心耿耿的人。刘邦此时派陈平和他手下最为得力的武将灌婴共同驻守在军事要地荥阳。荥阳是通往关中的咽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换句话说，一旦天下有变，首先就要过荥阳这一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刘邦这一招是绝招。在吕氏掌握天下大权，席卷天下的时候，他们虽然曾经风光一时， 但正是因为刘邦早就留下了这一招，陈平和灌婴守在荥阳，吕后才不敢把大汉王朝的刘氏大旗改成吕氏大旗。做完这两件事之后，刘邦就已经累得够呛了，但是还得回答一次吕后的问话。刘邦在位时任萧何为相，这是尽人皆知的。那么萧何之后谁人可以为相呢？吕后也有这样的问题。陛下百年之后，萧丞相也百年后，谁人可为相？刘邦就回答，非曹参莫属。那曹参之后，谁人可为相？吕后接着又问，刘邦就叹了一口气，哎，王陵吧，不过王陵有点直得过头，不能单独用他，需用陈平来辅助他，只是陈平智识有余，厚重不足，需兼用周勃。吕后接着又问，那王陵之后呢？刘邦再就没有回答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天际突然坠落了一颗耀眼的流星。公元前195年4月10号，刘邦与世长辞，享年61岁。后来唐代大诗人司马真在《史记索引》中将刘邦的一生归纳为，高祖初起，始自途中，严从四上，极好沛公，小命豪杰，奋发才雄，彤云欲荡，肃灵告风，龙变星聚，蛇分净空，向氏主命，赴约弃公，亡我巴蜀，十分于中，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泗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欢歌大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闻，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出无尽星雨腾绝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死了之后，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卢绾，此时虽然已经成了叛臣，正在逃亡匈奴的途中，但是他听到这个噩耗之后，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当卢绾蓄存了几十年的泪水一次性消耗完毕之后，果然起到了很好的感化作用，以奉刘邦一命来砍他人头的樊哙居然半路就停止了追击。当然樊哙之所以没有追上来，倒不真是因为卢绾的眼泪感化了他，而是因为他不能再追击卢绾了，因为樊哙自己也变成了通缉犯。他成为通缉犯的原因很简单，有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挂在了樊哙身上。已经病得神志不清的刘邦下了最后一道圣旨，叫陈平去砍了他这个连襟的脑袋来见他。陈平当时虽然知道皇帝可能是冤枉了樊哙，但是君命难违呀、啊、他只能带人把樊哙在半路上给截住了。可是刘邦没有能看到他连襟血淋淋的人头，因为时间不等人呢、啊、他挥一挥衣袖就这样走了，却抛给陈平一道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已经被擒在手中的樊哙，面对刘邦的这个连襟，面对吕后的亲妹夫，该如何处置呢？话说那刘邦说走就走，连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留，只留下陈平望着满脸肌肉的樊哙发呆呀。当然他此时的眼神当中并非少女一般的含情脉脉，而是笼罩着浓重的忧愁。对于他来说，刘邦这个顶梁柱突然倒下之后，他该不该再按照刘邦的圣意办事，取樊哙的人头回京城呢？当然陈平不是傻子，刘邦还没死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只抓住樊哙，而不是就地砍了他的脑袋，以绝了刘邦的后悔之路。思来想去，陈平最终做出决定，火速回京。原因很简单，刘邦死后大权一定会落在吕后的手上，而吕后的心狠手辣他又不是不知道，如果不及时回京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吕后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紧跟着刘邦去赴黄泉之路的就是他陈平了。 于是乎，接下来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囚犯樊哙非但不像一个囚犯一样关在木枷里边，享受那非人的折磨，反而是坐在宽大的马车里，一路上吃香的喝辣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全像是在旅游观光一样。这样的囚犯谁都想当啊，面对陈平的格外恩典。当时樊哙还不知道刘邦已经死了的消息，所以对陈平的通融很是感激。可以说，陈平通过一路的小恩小惠，已经顺利求得了樊哙的谅解。樊哙那是什么人物啊？他虽然是奉命捉拿，但谁也得罪不起呀。那么接下来就该面对吕后这一关了，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关。当然，想见吕后还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没到京城长安，此时他已接到了新的诏书，内容很简单，命他和灌婴去守卫荥阳。其实这是刘邦临死前对吕后进行了充分的评估之后，防止吕后颠覆刘氏江山的绝招。事实上也证明刘邦就是刘邦，这一招究竟有多绝，大家听到后边就知道了。于是陈平在去守荥阳还是去京城的问题上，又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关键时刻，陈平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他没有犹豫多久，马上决定违令先回京城去摆平樊哙这件事再说。他明白，他虽然是奉刘邦之命去抓樊哙的，但刘邦去世之后，吕后掌权，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现在如果不及时回京到吕后那儿消除误会，那吕后一旦生气，后果是很严重的。而守荥阳，现在有灌婴在那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所以他做出了抗旨入京的决定。按理说呢，到了京城，吕后已经是近在咫尺，陈平应该马上直奔吕后的后宫去解释，也该解释才对。但陈平却没这么做，以他的聪明才智，他知道如果直接就去找吕后解释，事情只会越描越黑。本来是无辜的他，最后变成罪魁祸首也是极有可能的。那他进京以后，该做什么呢？卢绾用积蓄了几十年的泪水来了个一次性大决堤，结果顺利地阻止了樊哙的追击。也许陈平从这儿得到启发了，他也来了个男人哭吧不是罪。但是陈平选择哭的地点大有讲究，那就是在刘邦的灵柩前。请注意啊，这个地点那可是至关重要的。地点选好了之后，接下来陈平就要充分发挥他哭的天赋了。他左也是哭，右也是哭，上也是哭，下也是哭，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总是掉个不停啊。他还真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当然，如果光是那么哭，动作有点太单一了，还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效果。于是陈平在哭的同时，手脚也不闲着，在阵阵哀乐声中，他一会儿快跳，一会儿慢跳，一会儿又表演磕头的功夫。陈平这些随意发挥的招式虽然显得不成体统， 但效果却是显然易见的。而躲在暗处的吕后却犯难了，他心里边那个急呀，如果不是身份不允许，他真想从韦平后的厢房里边出来劝阻陈平。好不容易熬到天快黑的时候，陈平终于离开了。也许是吕后怕他第二天还会来哭刘邦，一大早就传见了他。本来陈平是急着自己亲自去找吕后，而现在经过这么一哭，居然使得吕后来找他了，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两个人见了面，陈平是这么说的：先皇死了，此时正值不安之际，臣恳请皇后让臣来守卫内宫，保卫皇后的安全工作。陈平之所以违背刘邦的意愿，不去和灌婴守卫荥阳，而申请留在宫中，这是权宜之计。原因有两个：第一，感动吕后。事实上吕后也的确很感动，对她来说，从昨天看陈平的大哭到今天的贴心话，心里边很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大忠臣呐。都说女人经不起温柔的灌溉，果不其然，吕后马上对陈平充满了信任。第二点，防止吕须向吕后进谗言，这同样也是重中之重。前面已经提到了，吕须的丈夫樊哙是被陈平给抓起来的。对于一个小心眼的女人来说，她自然会对陈平记恨在心，她一恨陈平，自然就会到吕后那儿告状去了。如果陈平不能先在吕须未出招的时候就摆平吕后，到时候只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面对陈平的请求，吕后显得很大度，表示可以考虑考虑。考虑虽然是个中性词，但对于陈平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啊，踏实多了。这陈平果然料事如神，第二天吕须就到吕后那儿告状去了。他用的也是女人通用的招数，眼泪。他说陈平在皇帝面前诬陷樊哙，才使樊哙锒铛入狱，坚决不能放过陈平。面对着吕须的告状，吕后先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以代国家主席的身份下令赦免了樊哙，并且让他官复原职。等吕须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以后，他才对陈平的问题做出如下回复：陈平是一个好同志，我不能动他。理由呢？他一个大男人能当着众人的面一次性哭个够，这着实需要勇气和实力啊，这个人可是一个大忠臣。吕后的裁决让吕须是一边欢喜一边忧。喜那是不用说了，樊哙的冤情总算得到了伸张。而忧的是姐姐居然偏袒陈平，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吕须天生就是个犟脾气，他还是对陈平耿耿于怀，还想对姐姐进行攻心。但吕后根本就没再给他机会，下了两道裁决书以后就不再搭理了，只剩下吕须站在那儿怔怔发呆。就这样，陈平凭着自己的巧计使他避免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而随后他也在大汉王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元前195年3月17号，刘邦同志 安葬在长陵。葬礼的过程当中，哀声、哭声、叫喊声响成了一片，场面极为壮观。这里还得说一个小插曲，在刘邦下葬的那一瞬间，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是阴风四起，随后在乌云的笼罩之下，那倾盆大雨瞬间就落下来了。据说当时曾有识天象的老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这雨可不一般呐，名叫发后雨。那有人就会问了，什么叫做发后雨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先帝之后又要发达了，又要出大贤帝了。后来历史的进程果然验证了老人的话，刘邦的软弱儿子刘盈在吕后的指使下，不但坐稳了刘氏江山，而且到第五代刘彻汉武帝的时候，大汉王朝迎来了一个太平盛世。这些都是后话了。就在刘邦下葬三天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95年3月20号这一天，太子刘盈登基做皇帝了，后人称为惠帝。当这个只有17岁的年轻人坐在那龙椅之上，朝中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在大殿里边的时候，最高兴最激动的不是他刘盈本人，而是大殿围屏后边垂帘听政的吕后。是啊，没有哪一天有今天这么让他心里边感到踏实。他的儿子登上了权力的最高殿堂，也就意味着他在和戚姬这场后宫争夺战当中笑到了最后。没有人知道啊，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在丈夫胳膊肘往外拐，在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他主动出击，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刘邦二妃太子都没有成功，这其中吕后鞍前马后又付出了多少努力呢？是啊，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白费。是啊，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而就在这一天，吕后还特意招来了陈平，把他升为郎中令，命令他辅助皇帝。陈平终于舒了一口气，他的努力也同样没白费，他终于在眼泪表演当中赢得了吕后的赞同。当然，此时的他没有意识到，被封为郎中令之后还将面临着一次考验。那吕须听说吕后任命陈平为郎中令之后，心里边那个不满呢。他上次没能够击倒陈平，就已经很委屈了。此时就陈平的问题，又一次来后宫，和吕后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吕须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显得来势汹汹。太后啊，那陈平当初指使先帝抓我丈夫，他本人为了邀功更是不辞辛苦的亲自动手去抓，现在先帝去了，他又百般的讨好你，这样的势力小人可不能重用啊。吕后倒是显得不慌不忙，胸有成竹。他没有直接回答吕须的话，而是淡淡地反问了一句，妹妹倒说说看，樊哙的头最终被砍掉了没有？就这一句话，吕须顿时无言以对了。 是啊， 刘邦当初叫陈平出发的时候，给他下达的指标是提樊哙的人头来见我，可最后陈平却是用豪华马车把他平安送到长安来的。人家救了你老公，你非但没有感恩，还要以怨报德吗？吕后的第二问发出以后，吕须就无言以对，只有败走的份儿了。而此时樊哙也对陈平一路的关照很是感激。吕须在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情况下，最后只好暂时放弃对陈平的攻击。而吕后两个反问搞定吕须之后，并没有高兴起来，相反的，他倒显得忧心忡忡。通过今天的继位大典，他发现刘盈柔弱的像一个姑娘，根本就不适合做一个主宰全国大权的一国之君。他为刘盈能不能驾驭得了朝中重臣就开始忧心起来了。思来想去，想来思去，吕后最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把朝中重臣都一一铲除掉，没有人能对我儿子产生威胁了，这天下也就太平了。当然，吕后的这个想法产生的并非是空穴来风啊，还涉及到一个人，一个对吕后来说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私人秘书加情人沈亦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吐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